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这个萧景田啊，他涉及贤惠，那帮这个林姓儿助选，那这个事情他从交保金额800万，那么后来高到1500万。那今天镜周刊说他们已经掌握到了监视器的画面，掌握到了照片，掌握到了这一个录音档，好。那么可以讲说证据非常的多那这样子他还逃得掉吗？好，那重点就是说奈都移出来这里贿选，好，另外就是那国民党安尼哩台湾到底贿选的情形有啊普遍，好，好，那另外是这个张善政市长，好，一张讲他只是抿一下，伊无啉酒，好，那今天这个有更多的这个讨论，好，到底有啉酒不？因为前行政院长酒驾，现任的六都市长酒驾，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情，好。另外是高鸿安今天有人出来说他的这一个昨天的讲法又错了，是够野吗？好，那这个另外是张亚中，好，他这个宣布要参选国民党总统的初选。而且他要求要辩论，假定已经要参加初选，那么国民党的筹算就会变得很复杂，那么很竞争，而且要辩论，齁，哦。那这个对侯友宜影响都很重大，而且郭台铭去南投发真济红包，齁，哦，一包200块，齁，哦。那这代表什么款的动作，有没有政治意义？那另外是在国际上，齁，哦，说韩国也如果台海真的开战，韩国会来帮忙。菲律宾愿意提供基地，日本呢是可以说到处都在讲重视台海的和平与稳定齁，哦。那所以这个对于台湾的这个保护，今天我们也会讨论。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的李委庄瑞雄庄委员。 洪一浩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洪一哥好，大家好。 好，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 洪一好，大家好。 好，另外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好，以及也恭喜新科的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林炎凤。 洪一哥好，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陈东豪。 朋友大家好。 那么待会前国大代表黄鹏孝也会加入以及桃园市议员彭俊豪。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看齁，这是这里去抓到抓到公镜周刊说他们已经透过管道取得萧景田做林姓儿竞选总部的车辆，那登门去行贿里长的监视器的画面、照片、录音档另外有一个国民党士林的 W 姓的里长候选人也出来指控那他还原了萧景田是怎么行贿的过程，那而且检调也掌握了多项证据，都指向萧景田涉及违反选罢法罪嫌重大。来，我们来看一下。 国民党前总统委萧景田涉嫌替林姓儿行贿，而周刊提报11月22号下午，他的坐车抵达里长候选人的服务处，而手拿一包牛皮纸袋，往里头看，竟然装着现金。监视器清楚拍到身穿黑色大衣的萧景田和国民党士林北投区执行长曾凡川，两人在去年11月22号下午3点46分走进里长候选人服务处，紧接着三人走到户外讨论挂宣传布条，不过萧景田却抓紧时机，连同林姓儿文宣给出手中牛皮纸袋，里面装的现金10000元。里长候选人立刻说道，现在已经是选举前三天，不知道这笔钱是什么意思，但不愿收下似乎让萧景田很不高兴，当场呛虾你跨挖博后，随即转头带着曾凡川离开。里长候选人只好在晚间到蒋万安士林后援会总部把钱送回给曾凡川。 我有黄主委特别拜托萧主委，因为过去萧主委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帮 曾凡川意外扯出北市党部主委黄吕锦如恐怕也知情，但里长候选人和萧景田通话也证实他一次透过牛皮纸袋行贿，电话里面提到本来林姓人的老公跟我这样讲话不客气，我想说算了，但因为您是党重要的资源，不能不给您这个面子，中午那个钱我就真的不能收了。萧景田警觉回应，却也间接承认给钱， 中午的那个钱我就真的不能收了。 我已经退给曾凡川了。 林杏仁澄清，相信党内所有同志的清白，做好一切准备，打赢这场捍卫清白之战。而萧景田一度翻墙逃跑，遭通缉，1月3号自行到案后，4号亲友5分钟凑足800万交保，检方抗告，地方法院重开羁押庭，只花15分钟1500万元交保，钱凑得快，可以回家过年。但市检强调积极侦办，双方法律攻防继续战。 好，那我先请教一下资深的社会记者瑞德哈，这算是证据非常充分了吗？ 这个大概跟这个高虹安呐、被周刊爆料的相关在立法院里面的助理的加班费跟薪资那个一案是一样的。跑新闻这么久，30几年来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呢？在此之前，你记不记得萧景田为什么第一次生涯的时候被罢免搞破抗告，然后后来变成1500万，那是非常重的重保一虽然是贿选，但是贿选案需要那么重的重保吗？表示后面的事情很严重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个贿选案已经检方已经传讯了大概有100多个人了。其中有一位里长的候选人，听说还因为这样的心肌梗塞你知道吗？ 因为太紧张， 太紧张 压力很大。 从今天所公布的，包括监视器有调监视器对吧？然后有这个相关的物证就是那个相关林杏儿的宣传单来的那个牛皮纸袋，他来的也急你不要忘记。那个钱跟牛皮纸袋上面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当事人相关的指纹跟 DNA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整个过程甚至于连录音带都有，录音档都有这个令人家觉得不可思议。而这最最令人家不可思议的是，你在几年来在台北市没听过这款酒楼，你知道吗？你在几年来没听过离现在台北市最近的一件是什么？是一辆车的凹道被发现了上千万的500块钱的现金，全新的。结果车辆的当事人否认钱是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钱会出现在我的后凹道。后来有一个人出来，自首，说嘿，我警话怎么在警话？检察官不采信，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没入这些钱，又不知道是谁把这些钱放入人家凹道，你不相信吗？没人相信吗？那这个事情啊，今天发展到这个地方来啊，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林杏儿议员啊，那么他当然从头到尾都否认嘛甚至连姓萧的，我干嘛萧景田情何以堪啊因为呢现在看起来萧景田涉案程度是确实非常高还没有定罪之前我们说是嫌疑人可是越来越，如果没有的话你干嘛翻墙跑掉我公伯叔娘后来调查局听说还是去看他家的监视器把骨回放才知道说人跑掉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要跑掉？然后再来，你为什么要神隐了7、8天才肯出来？这些你都没办法解释。萧景田攻击顾威，对吧？如果周刊报道的属实的话，是蛮可怕的。他的辩词说，这个叫做这个党部补助款。我现在必须请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出来开个记者会，有没有这回事？你们有没有党部补助款给里长候选人？目前看起来是很你们里长包括里长候选人，我们再强调一遍这是媒体的报道。那因为你当事人你都不肯出来讲你们都不肯出来，到底怎么回事现在有人证有物证，然后还有包括监视器什么东西都有你知道吗？那人家吃饱了撑着冒着被你告的风险出来指控你对不？今天你W 女士事实上是很惊慌的。 那个里长 那个里长候选人一些好酸脸一不是很厉害一些好酸脸 是一位女性 对，他很害怕嘛。你要知道他都已经把他相关的这个位置都已经登出来了嘛事实上等于属林八岛打开马上一起三米郎你等个人龙长一起三米郎嘛那他为什么愿意这样讲？我觉得国民党不能就闭着眼睛说尊重司法，不能啦因为现在到底有没有那个党部补助款，到底有没有这回事？你们在那天逮报机算计有没有这回事？这款秋楼对吧那逮报机绝迹20几年啦绝迹20几年竟然会出现这种事。然后更奇怪的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去替一个候选人做这样的事那个候选人还说不是我干爹不是我人前没有见过干爹然后呢相信大家都清白，相信冤屈，相信怎么样剧本都写好了。那我问你，那事实是怎么样？我今天都一直认为说林杏儿应该去告这报道的媒体跟相关的这些人嘛。 没有，他没有。 你为什么不告这些人这样写，你不能说我静待司法调查还我冤屈，不行如果这样的话你应该要赶快提告。提告如果有的话你变成诬告你知道吗但是你不提告的话那人家会怎么想？ 是，那庄委有没有补充？ 我看这个齁这个出乎的所在说是我们在买票齁各位都在买票有这个 中华关东部的主委，甲总长咧中华来，啊，现在伊来到树林北岛对袂？就是伊北岛有一间大酒店嘛，吼、那我感觉较疑问的所在就是讲，这东树林这里长，即马是不是大家拢惊啊？这类型，这个汪姓诶，他出来的讲法，为什么愿意受访？伊的讲话就是讲、我怕被消失啊。一对萧景田，你看即马一个就惊啦，所以那个 萧景田以前涉及杀警案呢， 啊，所以一出来，伊的意思人，警方问讲你要变阴谋吧？伊讲没。没，我怕我被消失了。啊，所以他这个买票啊，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地方的，就是说确实啊，他基本这么上面西单啊，你在台北市这样买，我干嘛就不合理的啦，就不合理的啦。啊，给他也算七千要掰啦。好，就是买到说用手机定位了，开始用手机啊，因为每一个所在拢总有那个发射站嘛哈。啊，就手机搞用来了，看这个手机你经过到底。哎，慢慢看，哦，原来你经过这，那一个你丢一个去甲叫来了后，但是嘛，我今次嘛个想无，佮后六万呢，后一万呢，哎，空空，伊当作伊这讲一万的意思，就是讲，恁大家拢爱钱啦，一万可以啦， 意思啦， 意思一个呢，这个汪姓的候选人，他事后你看从他电话里面他的讲法就是讲哦，你搞台台之后啊，我也叫做啦，啊钱我提等下，我看我真出名嘞，你讲我你拍你搞我买票，也笑你讲是你也搞我拜托嘞，啊我搁顶多还可以拍电话，你搞台台之我也叫做吼，啊钱我已经还我曾凡川啊，国民党现在的讲法就是讲哦，无嘞。嘿，因的讲法基本上就是讲，嘿党吼拢总会大家拢共补助，哎、欸，你每共规个树林八头93里，拢每共害我死，什么的你每一个里拢总会补助，树林北头93个里里面，国民党是占大宗呢，啊，这还无传到了，那你检察官你怎么办？哦，都有吼，佮叫来问。我这个贿选哦，国民党一介手罗，我是看无的、就是讲，伫台北市内底，都爱像装卡安尼背，很难去想象，蒋万安这个选市长算赢了，真济真痛啊嘞！哦，黄丽锦夫，我咧想，伊经过这条了，本地伊要搁入去做官啦。啊，你即马查这条了哦，啊，我看你蒋万安免那个摆这个位啦。国民党党部的主委啊，确实他手上有很多资源。 按照这个里长候选人讲的，哇，黄丽锦夫是知哦。 伊就讲到东部跟补贴的。党补贴有可能哦。但是咧补贴是讲，哦，你要选举吼、哦，来。十万，当甲你倒卡手。啊，你这不是呢？你这是，哎、欸，这钱哦，你哦，啊，我这个哦，口袋揢出来是林姓儿呢。啊，好，这个波掉红色的，波掉这个红色。 个人， 你这个是来这包揢去吼，啊，加一张吼，加阮装卡的买票，咪一模一样。啊，这个手罗呢，装卡的手罗啊，这几世纪啊，这么个咧用这 手罗吧， 这手罗做嘛啦？ 装卡嘛无安尼啊？哦。真卡这么，那我可能就很跟进宣传品。 哇、一条龙， 够啦！ 我来要跳两个啦， 一条龙，那这位被 够啦。 基本上我嘛跳两个。啊，无你，因为我那是一个人，一边手一边很紧，我那叫警察堵着。我就很死。我就唔知跳开，要不随风你提名册也宣传单，我提钱。咱两个跳开行。 我咧加税，我唔捌买过票啦。 你做律师，你敢无辩护过这款？ 是啦，我唔捌买过票啦， 这不买没要，当然是这样子买啊，当然是要拆开来啊，怎么可能会全部都放在一个人身上？ 你心明掏钱呢？ 当然了、啊，神明前面有个好处啊。哎，你以为在神明面前不用买票会有罪恶感哦？所以我当着神明面前买你， 你有看到？神明 有看到？ 你一修啊？所以你袂使反悔啊。 是 啊，往做你一定好算你是啥？你当着神明的面前搞买票？我阁唔敢唔修，所以我修了要较紧的停掉。你在听上喊喊喊你的，人办公室头前都录影都监视器嘛，台北市监视器太多了，不算公家的，很多人自己开店面都有监视器嘛。士林区对北投区的主委也在了，啊，也执行长嘛在了，国民党基层组织的主委定到位没有？我那潘世贡哈，只有这里而已嘛。我们在以前在检讨民进党的时候，地方组织啊，我做本地就每个，啊，国民党自己有没有检讨？是，爱没听到你怎样不？工商工人南边告诉，啊，曾凡川自己的声音给我录起来，啊，你是海系鬼大堆，啊，关键还是一件事情啊，就我没有看到国民党有个态度啊，啊，国民党的态度是什么？啊，你很会讲别人，啊，自己不敢讲， 国民党党部中央党部都睡着了。 因讲啊，这个行情无同款啊，有的是六千，有的一万，有的六万，有的几啊十万，看你大细先啊。来，我们来看一下不是啊。 萧景田在选前曾经登门拜访某一位里长候选人的服务处，不过这一楼就摆着神明神像，也被指控萧景田是在神明面前违法行动。候选人服务处神明桌就放在一进门的左手边，据周刊报道，萧景田就在这里直接给出10000元现金，让里长候选人当下左右为难。现在更传出萧景田送钱买票，原来还有不同价码。 听说他最后会用大绝招啊，没想到大绝招是找萧景田出来，有的是直接16000给，有的是说，哎，你不说10000，我给你6000，给你买个花啊。有些里长缺的就收了啊，有的是觉得是说，我就值16000。 地方盛传萧景田买票价码大小眼差很多，周刊指出现任里长一人一次大约60000元，非现任只是竞争者则是6000到10000不等，部分对象不只给一次汇款，甚至还会给到几10万，以包套模式要求对方配合买票，里长一票，林姓儿一票。 我听很多同里长说在报名，他不外在一起，觉得是说用骗说，哎，这给你来做茶水来补助一下，那就莫名其妙说这是首悔，直接来了林姓儿宣传单啊，就找党工来了。 有些里长或候选人以为只是接受赞助，没想到却演变成涉入贿选案，如今检调一一约谈，抽丝剥茧，也让接受萧景田赞助者人人自危。 好，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严凤议员，那你在地方面店敢有听到说他们买票的事情？ 其实其实在选前就已经有很多的传闻，因为我们那一区在这一次的选举特别的竞争，因为席次少一席所以其实我现在在节目上也在讲一个其实是实际的状况，就是说当林姓儿议员他的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我有一个在山上阳明山上面的一个支持者，那他就来跟我说，其实在九月份的时候呢，然后当时有里长某一个里的里长，我们都有所谓的回馈金，是用 Seven 的这个卡点数100块100块的面额他去分的时候，他就叫林长去分，结果去分的时候呢，也是跟林姓儿的文宣当时其实我们的支持者就觉得不太对劲，就说为什么你今天如果是用，而且那个预算是市政府编列的那为什么是只发特定候选人的文宣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有去跟县里的里长跟欢迎说你这样不行，你这样可能会有疑似贿选的问题当然也是合意，当然但是对现任的里长来说，他可以用很多的说法，就说不啦，这就是给他倒分呢，你若要倒，你就倒，不爱倒嘛，不要紧，因为对里长来说，他是要过半的选票嘛，所以他一定是各个党派的人，他都必须要支持。这就是刚才我们在讨论说，为什么会有所谓的60000块，会有所谓的6000块的差别，因为一开始刚刚讲，县里的里长他有比较多的资源跟手段，他可以去做协助，包含他的动员组织的能力也会比非现任的里长来得好这是一个状态第二个就是说，其实选举这个看起来一路走来，就是说他就是国民党自己本身的内斗啦，因为包含今天这个 国民党的内斗， 对，因为其实这个汪姓里长，因为伊玛是国民党籍的嘛那看起来他为了自保，他就把这个相关的这些录音这些证据其实都提供给检调了，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其实我们在选前的时候，就是因为汪的酸哭就有国民党的党籍的一样的议员他们其实其中有一位，他是选前2-3天车队扫街就被林姓，因为他被林姓儿提告意图使人不当选因为他们的竞争关系非常票源又重叠所以他竞争关系非常的大，所以他就被叫去询问，所以他们从上一次的选举到这一次，他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其实就很大了所以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大家互相可能有点 压力。告议员意图使人不当选，应该只告一个吧？哈， 是， 所以引起国民党议员跟议员之间的来到， 是哦，所以今嘛看起来就是讲国民党他自己内部自己的 竞争关系，然后去做检举的这个动作。嗯，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国民党的很多的里长在这一次被讯问，全部都被叫去，也包含很多无党的里长。嗯，啊，基本上台湾其实大家是都蛮紧张的，因为尤其是这些里长，因为因公东抽九月份的时候，萧景田的这个6000块哈，是第一波的发动。那后来现在 每个里长都有吗？ 国民党籍跟一些无党的里长，嗯，当然他不可能去发民进党籍的啊，嗯，很不要康嘛齁所以其实听恭喜记就30几位啦齁，都有去。那九月份是6000块，那选前3天齁，就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这个，就是选前3天是10000块。嗯，啊，我是认为说刚才有说到说这个政党补助款齁，这个可能就是要说明清楚，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士林北投有其他3位国民党的议员，嗯，那他们有没有收到这个政党补助款？齁，那萧景田有没有也帮他们在发这件事情？那看起来是没有嘛齁，所以才会被人家讲出来啊。这个事情其实对林姓的议员齁，现在在地方我觉得是伤害蛮大的，因为在这个司法还没有调查出来之前，我认为他的危机处理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大的检讨空间。有什么我安内讲齁，第一类就是说他第一时间跟萧景田切割，嗯，啊，切割齁，就我所知其实有很多国民党的里长，嗯，还或者是国民党的地方人士其实是看得蛮难过的，而且有点气愤呐。哦，因为当初就是讲他的萧景田的竞选的家，哈，嗯，他的房产也是借给林姓的议员有当竞选总部来使用，嗯，啊，事情发生了之后，感觉被切割哈，他身边的这些人其实愤愤不平呐。 这个我等一下继续请教你，因为啊，林姓儿说，我从来没有叫过他干爹， 他说没有在人前。 哦，没有， 那人后不知道， 难怪这个资深社会记者。所以到这起什么样的关系，等一下我来请教你。来，我们来看一下。 不止林姓儿对着镜头微笑毕业，在一旁戴着眼镜还有国民党口罩也露出微笑的卑视党部士林北投区执行长曾凡川，就是去年11月22号陪着萧景田走进里长候选人服务处涉嫌买票案的社会人之一。 他自己胡扯无边的，真的是去贿选，他怎么当下就会收下来？我们在电话里面谈的也是当初白天去拜访他的时候，请他帮忙办活动。 对着剪掉全盘托出获得交保，曾凡川接电话却急忙撇清，但露馅证实真的有给钱，推的是政党补助经费要拿来办活动，和萧景田私人给的说法都不拢。 2018年的时候，萧主委就在帮林姓儿啦，这个东西是所有士林北投都知道，萧主委也不可能去做贿选的事情啦。 林姓儿事件持续发酵，造成蓝营党内炸锅，传出她的老公郭正豪具有工程背景，在地方社团十分活跃，但连自己人都凶的个性，早就让同党人士很不满。 林姓儿在选举的时候，那去参加他里上的活动，那他是提醒说，在发文宣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挡住出入口，就接到了林姓儿议员他先生的电话，那就用蛮不客气的语气，那如果林姓儿没有选上的话，你要负责。 去年10月，林姓儿竞总成立，老公上台，夫妻两人热情拜票。只是萧景田涉嫌卖票争议，林姓儿第一时间切割不是干爹，但他过去更被起底北投服务处租的疑似是萧家房产，加上两人合照展现好交情，想要撇清似乎没那么简单。 好，这是这个《镜周刊》写的哈。就说在国民党人称作林姓儿干爹的前国民党中常委萧景田卷入了林姓儿买票案，哦，那这个就是林姓儿，这个就是萧景田，哦，再请教一下这个严凤，哦，哎，两个是什么关系哈？ 其实他们两个私下的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一些地方上面的就是人士哈，包含里长也觉得他们好像就是干爹跟干女儿的关系，但是你说干爹跟干女儿身份证上面又没有注记啊，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啊哈。但是就是说选举过程当中确实他们两个之间应该是有交情的，而且是交情非常深，就像我刚刚有讲到他的房产他可以无偿的借给林姓儿做使用。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其实在选前也有画面照片出来，就是他 他愿意担任麦克风手，陪着林信儿在车队上面扫街拜票， 清新哦， 清新哦， 根本都中常委呢， 对哦，对哦， 彰化县党部主委呢， 是啊，他愿意一个大头家，一个中常委，一对别人无安尼嘛， 对 啊，所以我意思是讲。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看起来他们之间当然是有一些交情的。嗯、啊，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其实萧景田他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嘛，但是他愿意降格来接我们北投国民党的这个区党部的主委。嗯哼哼、哦、那地方的人士当然也觉得说，哎，其实萧景田就是要来帮忙林信儿的。啊、其实国民党真侪在地人士拢知影有这个交情呐、啊嗯。啊，这个当然也是今天这个曾凡川的录音哈、哦，被录到他也有讲嘛，就说哎，那个黄吕锦如主委，嗯、哦，有交代说要帮忙林信儿。啊，再来他也讲说过去。去萧主委在2018年的时候、嗯、他就是要来帮忙林信儿、啊、所以这就是国民党他们自己的人士都知道说其实萧景田跟林信儿之间的这个交情是比其他在我们士林北投现任的议员来得更深所以他愿意站出来帮忙他 萧景田有一个有做利息酒店、嗯、你是很高级的酒店嘛、嗯、我意思是说我若是因为我里面有利息酒店、啊、有需要议员替我出声照理说他其他人关系都要保持很好嘛、嗯嗯好、哦，你就在平均啊去支持这四位国民党的议员好选人嘛？你怎么好感觉好像只挺这个林杏儿哈、哦嗯？好，所以呢，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请教。好、哦，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好，来这个瑞格刚刚讲的没有错啊。哦就萧景田到案以后否认这是买票贿选，他说那些钱只是给里长们的党部补助金。哎、欸，那安尼吼，即个李定今嘛拢会使去甲透咧吼，但你带来猛加明显一点吼呀，来这个方老师要补充， 这个有一首歌叫《世上只有妈妈好》，嗯，现在改名叫《世上只有干爹好》，嗯，真的啊，哎、欸，萧景田是国民党中常委、欸，哎，嗯，国民党几个中常委，二十几个，这么高规格，嗯，竟然还帮林杏儿帮他站台，帮他助讲，宣传车上帮他哦哦，请大家帮忙投他一票，还帮他拿钱去给里长哎、欸，哇、哦，这个关系真的有这种干爹，真的一个就够了啦，嗯啊，不用多个。 他公开又没有叫过干爹 啊，私底下叫干爸也可以啊，对不对？啊、不一定叫干爹，叫干爸啊。Yeah.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真的，我就觉得这个明显赶快去找个干妈啊！这个你就少奋斗30年，真的啦啊！真的牺牲一下啊，牺牲一下。 不，我太太帮助就很大了啦。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不赶快，不酸，不赶快酸哭了。 马上赶快呢，马上要我干妈，要我干爹，还有精要不止有精神的支持，还有实质金钱的支持才行嘛。嗯嗯嗯、但是我们说为什么萧景田要去刘雄抽？哎、嗯欸，他这个叫做硬塞耶、欸！哎，我钱砸你耶，给你，你就还得收，你不收你看不起我。哪有人买票用这种方式？嗯，我以前我在金门大学教书哈，我们户籍都迁到金门去，为什么？因为买机票比较便宜嘛。啊，金门其实选风也是不怎么样了哈。可是哈，我每次在宿舍等，就没有人来敲你的门。嗯，为什么？他知道你是外地来的，他要拿钱一定是给那个宅爹啦，因为他怕你去检举嘛。就我们痴痴的等，你要说啊，你卖空啊啦。单薄啦，人家不会拿钱，因为他知道你是从台湾，他你拿到你可能就拿去调查站哦。嗯，他们一定是双方面有默契嘛，所以你怎么会用那么粗说？哎呦，要钱给你，我也不晓得你要不愿意接受，我就给你。嗯嗯嗯、那我不需要讲了，这位 W 女，这位所谓的汪姓的里长候选人，我不需要肯定他，嗯，他是有法治观念的， 是， 他知道这个钱不能乱拿，嗯，他就赶快捡，他不但为了把钱退还去，他还自己录音，嗯，还把录音。交给检调单位，就我觉得这是国民党的清流。国民党应该要调，这个里长应该可以当中常委。嗯，他表示他不愿意接受贿赂嘛，他知道这样做不对嘛。 而且他说有反映给党中央， 他反映给党中央，而且他把钱直接交给这个 那个是那个议员交的啦。 嗯， 他有求助议员教他要如何自保，如何收证啦。 对，但是我必须要讲啊，这个林信儿，我以前真的不认识，不认识他啦，因为只知道哦，他好像跟这个什么黄子哲。PK 过嘛，党内罪。可是我真的不认识。 黄子哲当时就讲说党作弊哦，初选作弊。 对， 他说那个民调哈、哦，让那个蒋万来选都不选不会赢。 但他气到直接在那个初选有没有？不是要签名吗、嗯？给你看初选结果嘛，写两个字作弊。嗯嗯。那黄子哲亲口讲。 对。然后这个林信儿，我一看他的背景不得了。嗯。他今年只有41岁哦。嗯哼。他当过什么？ 他当过国民党的中央妇女工作会的副主任。哦，这个位置很大哦。过去妇工会主任是宋美龄，他当过国民党台北市这个青工会的总会长，当过台北市党部的副主委。台北市党部多大呀？当副主委，请问他当这个中常，当过中常委。他当中常委的时候38岁。我看国民党大概很少人像那么年轻的，他怎么有这么样的一个背景这么强？我觉得没有萧景田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情况。那个时候他还为了一件事还跟徐小新冲突，什么事？当时国民党要把傅昆萁重新恢复党籍，他是站在支持的，那徐小新是反对，徐小新认为傅昆萁形象不好。所以林杏儿的背景不但有萧景田还有傅昆萁，都是国民党现在不得了的。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这次这个萧景田他现在为止他好像也不觉得他这样拿钱有什么错。他觉得好像应该的啊。我说什么怎么党部的补助款，那党部台北市党部主委要不要出来讲讲话。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视若无睹，就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就是我的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也没什么好避讳的。这么多监视器哦，他也不在乎，大拉拉的红牛皮纸袋钱放在里面，然后林杏儿的宣传品直接放在一起，就这样交给。你如果稍微有技巧，你可以约在丽喜酒店302号房，对不对？我们私底下交。他大拉拉的光天化日之下他也不怕。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萧景田他以为台北市这边。 买票无讲你亲身去的，对啊，还用这款手 咯。然后难道他在彰化县当党部主委也是这样搞吗？彰化可能是这样无所谓啊，大家就直接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这个微宣品，就他竟然在台北市也这样弄，真的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够大胆。 洪宇，那个刚刚这个洪宇有问说利息对不对？那么有多贵？我去过一两次，为什么？我喜欢泡温泉。我那时候不知道利息是萧景田开的，所以我喜欢泡那个汤，我还趁他们利息在打行对折的时候去泡汤。那我查了一下利息的这个大概住宿的费用，那么最便宜的，我查一下，他现在一月到二月最便宜的13000到16000起跳，但最贵的38500。 哇， 所以贵就假日啦。 所以吼，你一定好酸人都不到不几枚嘞。 也再去汤屋， 只有去 汤屋泡两个小时， 靠你看冷哎，靠你看冷哎。所以，可是我告诉你哦，萧景田一根本都不需要在地的艺人帮他 push 嘛。为什么？伊30几年以来为中华起心龙回中干事务吼，一定个国民党个中常委，他在国民党里面的影响力有多大、所以他并不是他要靠这个林杏儿，我就问你嘛，我为什么要靠林杏儿？我去找其他的议员就好了，陈崇文啊，还有张思刚啊， 王志斌 他们就好了嘛。为什么要去？上次那个林杏儿也选输嘞、所以这次林杏儿是靠他去帮忙跟动。为什么林杏儿会讲那句说我从来没有在人前叫他一句干爹就算了，都给公几句围公那个姓萧的，我醒来醒过，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啊！ 一公那个姓萧的， 那个姓萧的，对啊，他是不是讲错？是不是要把说啊萧姓中常委？但是你讲这句话，哇，萧景田哦，听下料，我今天节目姐就别送。萧景田今天一记的秋楼对不哈？如果他真的是啊，那个太不可思议了。在台北市用这款方式，用这款方式去帮助他的一个到现在跟他切割那么完整的一个，听起来像路人甲一样。 如果真的 不可思议啊！ 如果真的说啊。判有罪贿选是真的，这样要归你。 讲是讲三年以上，通常判差不多四狗当啊。那你要，可是你要知道萧景田，以他的杀警39年前的杀警弃尸案，以他人用判2年4个月，他说他没有开枪杀人嘛，然后呢，他是开车把这个被杀的这个警察尸体拿去再去丢嘛，可是他判了2年4个月以后去这个坐牢了以后出来，想尽一切办法要洗白，所以选举啊，去选议员选什么做中央委什么，结果没想到竟然没敢老实告回七十岁啊，七十岁的时阵，他好不容易洗白，已经到了国民党的快要最高层了，对吧？他竟然为了一个跟他切割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干爹那个姓 栽在这里、 竟然栽在这里、哇，萧景田，我真正我讲坦白的，我情何以堪，我起码也没送到今 天。林杏儿真的当选无效之诉，检察官胜利， 他就没了，就递补、 那是谁递补？ 林瑞图。水斗啊，议员啊，水斗啊啦。 因为林瑞图一点点而已。啊、所以这个不能不要变，会落选呢。 啊，好， 所以这算该他丑咯。 他都要看到讲萧景田说这是党部补助款，那请教一下明显哦，你是迄、那、落、個，我记你是信义区的诶， 南港 嘛，南港来哦，南港来哦，国民党的立场有几个？ 南港20个，来哦39个，拢总59个。 五十九个嘛、欸，啊，你有甲因争取无？讲看你长不住口。 你是咧讲梦噶？ 啊，什么鬼？萧景莲都安尼讲啊。 无啦，就讲东部对我来讲，这边有补助，一块拢无，真的。 那么， 我初选的时候， 不然你有呢？ 无啦，连我家己都无，我补助你丢，你也差不多咧。 你怎么可以打脸人家呢？ 初选都给我搞五十万。 那你不是你 打脸人家？ 你不是替司法在否决萧景莲吗？ 东部干阿讲叫迄个地方组织，其实这男女拢差不多啦。啊、地方会办咧客厅会啦，啊，我咧客厅会是过来差不多十几个哩啊，招这会，我叫是哦，有茶点点心拢啥拢无。叫我咧讲话，我讲哦，啊，办这敢无好个？还是爱办啦、啊？对，东部是安尼啦，现在国民党真的是足散的啦， 不要提。 那里长候选人的贿选行情一般吼？ 无啦，你怎么会选行情？我哪知道会选行情？ 无啦，这根本都抓到咩？ 无啦，这你这当然咧，我感觉这代志是。 无啦，洪一公咧，这平行而论啦，非台北市有些县市有无哈、嗯？我讲坦白的啦，一条卡是十万起跳到二十万啦，那都属实讲，就是十万到二十万啦，这基本的行情啦。 那、不是买票哦， 那是拜托条卡， 你来搞我左算倒丢票。 哎， 一个无，买票，一个另外个开哦。 无你讲行情，我都讲偌济，我真正唔知啦。你讲讲扛棒一地啊，租金啊偌济，我就知啦。老实讲啦，这件代志，你讲对国民党有伤无？对。东部也讲过啊，市东部也讲过啊，证据搞对了，办个对嘛，好、哦，迄、那个好司法来讲话嘛。哎、这番调查，当然萧景莲是我的神拜啦，这位中常委一对后辈足照顾的。啊，你讲啊，以前那跟林信和关的安怎为什么改到三江？嗯，东部就是这边噶，士林北投列为林信和是重点浮选嘛？为什么？因为三个县里面啊，三个县里面基本盘的有啊嘛。啊哈。啊，你都话大家来宾了，讲暗示讲哦，萧景莲一定跟林信和偌好多偌好，啊，为什么？赌迄个赌底一赌，唔是安尼啦，是东部真有交代讲，林信儿是新人，啊，根本个选无掉，所以这边是重点浮选啦。啊，到底真正是有没有贿选，这我无得确定啦。啊，伊讲这个萧景莲交保1500万，迄足重的啦，足重的。啊，第二个讲，伊迄真有偌济，你讲媒体报道的有迄牛皮纸袋，我看了我感觉足含的啊。那真正若有，安尼足严重的啦。啊，不过选去是安尼哦，过去是安尼。你比如第一个买票是。过去买票的情况嘛，第一家己买，啊，第一是替对手买，这那是有啊，到底是真正家己第一有买无买，司法认定啦，第二是讲、是真正家己买，还是去用栽赃的，这拢要查清楚，对金流的查清楚啦。 我讲上行，你知道？买票啊，你还用林信和竞选总部的车子？竞选总部的车子有办法拿去用，然后呢，就是买票当天呢、啊，所以。白天呢、啊，监视器拢去丢啊， 用于竞选总部的车子 丢啊，像干啥诶？ 家己骑去宣传车 丢啊， 压麦克风 丢啊，啊个现金， 现金，家己去买， 啊个炸文宣， 无你林信尔嘛爱出来开水， 这无你无是林信尔，无是萧景莲是被 下架。无问题是，这个啥，这个啊、汪姓里长候选人卡点咧吼， 萧景莲啊，就刚才 录音伊嘛唔知影伊录音咧， 刚偷录的啦。 曾桓酸咧也不知道有录音啊，还在那边胡说八道啊。 是， 你这些录音带放出来，哎、欸，听你。不过还是讲一句话哈，这个事情，因为其实议员讲实在啦，你当笑可以看看咧。啊，不过有一件代志。我在看代志安尼哈，你那是甲国民党。 起来，我嘛不是甲当作笑亏咧。 没有。你把国民党三个字换成民进党，如果是民进党的市议员。民党的有个中常委，好、去帮人家买票， 不得了啊！ 你想想看、 连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都出来开记者会了。 你干嘛宰鸭洞也要让他修理民进党？ 好， 到目前为止， 所以国民党买票，咱拢惯习啊，你也是 这样，不是，无反应啊！ 这边当选无效，拢做188啦，其实拢有啦，拢有啦， 无反应买票吼。几乎我有加有一个印象啦，但我无统计啦。多数几乎拢贵党的啦。 无啦，你 讲讲几多济啦？ 毛 动 现象啦，你又不是讲干那国民党 全部。关键是，中央党部有没有态度？我就想嘛，就是说如果我把这个名字换成民进党的时候，你会怎么骂嘛？ 今天朱立伦有讲话啊，哪一位里长我没听过了。 这是党主席的反应啊！如果今天党主席叫蔡英文。会骂成什么样子？你是这种反应？ 严凤要补充， 刚刚明贤哥其实有讲到说，林信儿确实是这次选举被国民党列为重点浮选的这个状况哈。我觉得如果假设林信儿议员呢、他真的觉得他自己是清白的，我刚刚讲说他的危机处理，他应该要去告萧景田。就是说我在选举， 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之下去做了这件事情？ 没有经过我同意帮我买票。 对，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去帮我买票，那不就是 你这样是拍狼的？ 不，这是在司法上面，你要捍卫你自己的清白，你就直接去告萧景田，直接去告曾凡川公啊！你不外懂，你 是清白， 帮我做这的代志，你海外起码有可能面对。 我搞我中国的车提去赢。 对。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嘛。 伊若今天去阿国，你干嘛萧景田给帮你刷？ 我萧景田搁开钱替你买票， 叫你买电影啊，麦克风呢？ 对，我台湾卖去啊。 啊，电影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信德议员就是以我的观察啦，其实他在地方上面，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因为一选三败，基本是选第三败，一块选掉。 选第三败， 选第三败， 我刚怎样顶起到？ 选了三次啊，其实他这一次从初选到大选，我们不会言，其实他在地方上面其实算是跑得还蛮勤的，他也算是有在地方上面经营，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新闻这样子可能涉及这个贿选的状况，你说重点浮选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重点浮选到底有没有涉及贿选，这个是现在我们在地很多士林北投包含里长包含很多的民众，那现在出去招，因为年关将近嘛，现在很多社团都在办这个尾牙参叙，我相信他自己的林姓的议员他自己心里其实并不好受啦，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司法的部分，他如果姓的议员他如果说危机处理的能力好，他应该要站出来然后来捍卫自己的清白啊，赶快有一个调查出炉，然后让他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就是讲清楚啦。 我觉得像严凤啊，他你第一遍动算嘛，说起来要动算起来也不简单啦，那很激烈的竞争，但我觉得你有一个很好的你创造的 logo 叫做行动 iPhone， 大家都用 iPhone 嘛，那现在林姓儿跟他说相信所有党内同志的清白，由对于报道内容他只能说剧本写的精彩非常遗憾，我要跟你问你说，那周刊社说你会选你的怎么， 我绝对出来告的啊！我想讲到底是什么人又是跟我贿选呐、啊？啊，要提出证据啊！ 哦，过告会抓捕喽。 对啊，当然要捍卫自己的清白，一定是第一时间就是要，要不然我怎么对得起我自己的 支持者？那为什么他只写剧本写得好精彩？ 那看，我觉得这个，所以我才说这个危机处理的能力跟应对的方式哈、哦，我觉得真的要，就是说要小心一点、啊、 那明显，如果有人写你贿选，周刊写你贿选，你会怎样 啊？葛啊！把人生的剧本不能偷看了、可是如果这样写一定告到底 因为告的话要冒一个风险、如果万一告到后来有全案的发展事先证实事先你知情而且你有参与的话、你就是诬告、所以我还是劝林庆儿那个林庆儿议员啊，那么该捍卫自己的时候就告、你要连萧景田一起告、曾凡川萧景田一起告，我没有授权你们，你为什么做这种事情啊？害我到时候当选无效怎么办？所以你要一起告嘛，够狗料，至少表示你的态度跟你的高度嘛。那、可是你现在什么动作都没做啊？你只说是人家这个等于说啊、人家这个污蔑你呢，然后人家要等官司查清楚司法，还你你的冤屈，洗清你的冤屈，你别在那边搞归你啊。 告曾萧景田，你没看到那个汪姓里长候选人有多害怕 你看我有问 题。林姓儿应该要告萧景田意图使我不当选、对不对，告他嘛。他没有经过我同意拿去塞钱、怎么可以这样子，哎，拿我盗用我的宣传品哦。告他、偷我的宣传品。 还骗我的车。 骗我车。骗我的驾驶。 不是，那辆车到底是怎么来的，还清楚啊。 还拿我的麦克风还借麦克风不还告他。但是我跟你讲，第一反应很重要。今天如果有人说我贿选，第一马一定跳出来立刻澄清，绝无此事。 是 这个斩鸡头都可以，要表达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嘛。可是我觉得林姓儿的反应很奇怪，非常的特别啊，好像就是故意不想去碰触这个事情，然后把焦点放在说哦，我没有在人前叫萧景田干爹，这干有没有叫干爹是不重要， 是。 有的不叫干爹，关心比亲爸爸还好嘞，对不对？也有这种可能。 为什么他必须要这样说澄清啊？ 他就要表达他跟切割嘛，我跟萧景田关系没有那么好嘛。 那是外面有人按那够， 一定是有人传嘛，说你看他们两个情同父女嘛， 萧景田的伫饭店请这李定华算你来啊，哎，请你是哦算你来的时候，林姓也袂伫边啊，那不是一摊两摊呢，啊，你这边关系唔知。哦，哎，这边公立不是跟老婆关系赶快， 因为明显 就是怕那个的当选无效了，六个月之内就定谳了。 因为明显刚刚说是重点浮选对吧？ 啊，我就问一下，你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跟党中央有叫因用这款方式重点辅选吗？啊，把人有安尼重点辅选其他的新人吗？啊，张委员干嘛安尼重点辅选？对吧？ 明显太稳了，所以没重 点。怎么说呢？所以你讲的讲没？我懂嘛？我讲的最简单，你是刚刚已经举例过嘛？ 因为新人啦。 今天那是民进党的新当选的议员，跟后面牵扯到有中常委，牵扯到民进党的中常委，讲个搞那个升官买票就对了哈。我问你，国民党放那个民进党刷吗？为朱立伦主席他甲所有的全部拢跳出来，怎么讲？我讲连国民党的立法院党部，国民党全部拢抬嘛。啊，为什么甲国民党的时候，恁国民党是这款态度？ 就简单，因为萧景田第一届伊就做立委啊。啊，萧景田这件代志呢，我你若徛伫萧景田立场，有点干嘛讲？够衰。我都无代无志，我食饱上瘾，我开钱替你买票，啊，你拢唔知，啊，我拢较戆。哦，啊，我就替你安尼坐你的车，啊，一个里长，一个去走，啊，甲你胡算，互你动算，啊，我也开钱，啊，我即马安尼千外万，安尼搞保，你即马甲我讲，你甲我是无关系。这个站在萧景田的立场，或者萧景田旁边这些帮助林姓儿的人，一定会觉得，哦，你嘛真凶呢。小心下一次林姓儿的北投亚属人民的朝代让竞选立委啊。 好，庄委员。那卡斯贡了哈，有一天有一个新闻啊，我甲讲那个姓庄的我不认识、喔、他就是来上节目而已，你信不信？ 干嘛讲吴阿红？你嘛加我意思？靠，这挂呢？ 不是啦，哦，你来攻克一个，我那加不我紧了。 好，这个是啊，2022年的4月24日，国民党去准备选议员，所以筹算嘛。筹算的时阵啊。是最后是由副发言人林姓儿击败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好，那时候黄子哲也兼发言人，黄子哲说这个民调结果比九天玄女还玄，好，炮轰党内作弊的初选，走到大选不会赢，好，他说劣币驱逐良币，连他都没有办法得到公道，很难说服更多人认同国民党，好，一共一边是一边调都拢总赢，答辩都赢。想不到最后出来竟然是输7%、哦、他说这个是党内姑息养奸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哦、我国民党最足凄美了，好，是，是，是，是，好，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来讨论，来先休息一阵广告。